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57集，这位东南亚玩家张大嘴巴，额头上是一个黑漆漆的血洞，他沙哑着嗓子想要说出那句你竟然有两个异能，但血液堵住了他的嗓子，他一个字没能说出就倒在地上没了气息。唐默手指颤抖地拉开自己的衣服看向胸口， 异能基因重组，拥有者傅文铎，预备役，类型基因型，功能身体任何一个细胞皆可钢铁化，所形成的钢铁身躯拥有稀有道具及硬度，恢复能力加速为普通人类的100倍，细胞可再生，等级9级，限制进化难度极高。备注，上一个拥有这个异能的玩家成为了夏娃。唐末版使用说明，每天仅可使用一次，每次使用时间为30秒，细胞再生速度为普通人类的50倍，可持续时间为5分钟。当我写下这行字的时候，唐默已经吃了傅文铎的，还不给钱。 唐默的心口处是一片黑色的钢铁皮肤，慢慢的这块皮肤变成原样，但是上面还有5个黑色的指印痕迹，黑色的毒素缓慢地顺着皮肤侵入身体。唐默眼也不眨地抬起右手，用黑色利器把胸口这块肉弯去，他闷哼一声，擦了擦嘴角流出的血。稍微休息了1分钟，唐默走上阁楼打开门，安静空荡的阁楼内，地板上残留着前2天美国玩家大卫那几百分肉块留下的血迹，没有白若瑶的尸体。 不对，这次的死亡方式和童谣里唱的不一样。 当穆回雪和安德烈打开门，就听到一道洪亮的女声，两人对视一眼，一起走下楼。只见在1楼楼梯的拐角，华夏女玩家李夏和2个欧洲玩家正围在扶手附近，不知正在看什么。闻言，丽娜·乔普霍斯冷笑道， 哼，这个凶手已经嚣张到明目张胆地告诉我们，杀人的不是黑塔，黑塔怪物，就是人类，连掩藏都懒得掩藏了吗？ 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其余玩家也一一下楼。2个美国男玩家一起下楼，接着是东亚玩家山本孝夫，然后是白人老头乔治。过了几分钟，唐默和傅文铎下了楼。当白人老头看到唐默时，他身体微顿，很快他便掩饰过去，仿佛不认识唐默，昨天晚上也没有离开过房间。唐默的目光却一直死死盯在他的身上，嘴角微微勾起。穆回雪弯腰检查了一下阿布杜拉的死因， 被尖锐的利器刺穿大脑而亡，应该打斗挺久，身上有不少痕迹，同时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墙壁楼梯。 众人顺着穆回雪的视线看去， 昨天白若瑶和凶手战斗时并没有留下这些爪痕和圆洞形的痕迹，所以这些爪痕和小圆洞应该是昨晚上阿布杜拉和杀他的凶手留下的，如果我没猜错。 穆回雪抓起阿布杜拉的手指，只见他10个手指头上指甲漆黑，其中右手有3根指甲齐根断裂，鲜血淋漓。 爪痕是阿布杜拉留下的，其他的是那个凶手留下的。 山本孝夫思索片刻说，阿布杜拉的指甲很明显不普通，极有可能这就是他的异能。丽娜·乔普霍斯用不屑的眼神看着四周的所有人， 所以是谁杀死他的呢？ 穆回雪正准备开口，忽然他仿佛想起了什么，看向傅文铎和唐默，3人对视，唐默轻轻点头。穆回雪惊讶了一瞬，接着转移话题说， 昨天晚上只死了这一个人。 阿布多拉的尸体就在楼梯旁，众人这才想起来再去找别的尸体。他们翻遍了整个城堡的三层，到阁楼时，所有人发现白若瑶的尸体不见了。李夏握紧手指， 果然凶手是要带走所有人的尸体，他到底想做什么？ 山本说， 等等，我好像找到他的尸体了。 众人立刻向发声处看去，只见山本孝夫站在阁楼外的楼梯处，顺着楼梯扶手的方向向下看去。 那个，是不是他的尸体？ 所有人在齐齐走下楼，走到一层楼梯的拐角时，他们再向后走去，走到楼梯后方，一具倒在地上的尸体立刻映入眼帘。唐默的嘴唇张了张又闭上，他没想到对方竟然把白若瑶的尸体藏在这种地方。夜晚时，楼梯后方光线昏暗，不拿灯仔细看根本看不清东西，而且唐默曾经来过这里搜查过，所以昨天晚上他杀死阿布杜拉后又去二三楼找了一下，没找到尸体，这才回了房间。他也没想到白若瑶的尸体竟然会被藏在这里。美国玩家约翰皱起眉毛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昨天晚上的凶手没带走这具尸体， 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带走尸体，前两天的尸体全部带走？难道凶手还挑人吗？炼狱铮铮要说话，一道低低的笑声响起，欧洲玩家唐德塞维克眼唇笑了一下，见众人奇怪地看他，他温柔地笑着说， 有件事其实我非常在意，今天以前连续三天，这两位华夏玩家，也就是唐和富，你们一直都是很早就离开房间，甚至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，但今天你们在房间里待得真久。 唐德好奇地看着他们笑道， 我有点好奇，你们在房间里做什么呢？ 这话一出口，玩家纷纷脸色一变，一句看上去很具有桃色气息的话，在这个时候却没人会产生多余的想法。唐德补充道， 莫非你们是有谁受了伤，想抓紧时间疗疗伤？ 炼狱铮这时也明白杀死阿布杜拉的凶手是谁了，他立即开口， 如果我没记错，你们三个美国玩家也是很晚才出来的吧？ 两个年轻玩家直接反驳， 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出来的是稍微晚了一点，但根本没多晚，我们的房间本就在最里面，比你们动作慢点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 那他呢？ 他指的是白人老头。白人老头说， 我有点私事要处理，在房间里试了一下我的异能，看能不能正常使用，所以来晚了。 理由都很充足呢，那你们呢？ 这个冷酷的短发女人冷笑着看着唐默和傅文铎，语气极冲，仿佛亲眼见到他们杀人了一样。穆回雪三人面露不悦，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唐默微微一笑， 是我昨天晚上离开房间了。 什么？所有玩家错愕地看着唐默，唐德塞维克脸上笑容消失，好像觉察到有哪里不对。而下一秒，唐默语气平静地说， 顺便一提，他是我杀的。 唐默。 两个美国玩家立刻拔出武器，警惕地看着唐默，丽娜和唐德也严肃以待。唐默走到阿布杜拉的尸体前说， 我们从阁楼开始打，我从楼上跳下来。 他比划了一下， 他也追了下来，接着我们从餐桌打到壁炉，他一脚踹碎了壁炉，后来我用武器捅穿了他的脑袋。你们如果要找痕迹，应该能找到一条完整的线路，证明我说的没错。 所以你是承认都是你杀的人了？你把之前那三具尸体放哪儿了？ 我有说过之前的人都是我杀的吗？昨天晚上是他先攻击我，我才反击，那时候我以为他已经杀了另外一个人，所以才会出手，不过很快我就知道我错了，阿布多拉没有杀另外一个人，而白若瑶的尸体也是被那个人藏起来的，他的目的很简单，是误导我，或者误导阿布杜拉，让我们怀疑对方， 从而大打出手，最后死一个人。安德烈说， 另一个人是谁？ 唐默直接指向白人老头。他。白人老头神色平静。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昨天晚上没有出门。 唐默笑了。阁楼门上那块血迹是你弄上去的吧？白人老头目光一闪，反问， 什么血迹？ 唐默带着众人上了楼，他蹲下身体，摸了摸阁楼门板上一块完全干涸的红褐色血迹。你做得很巧妙，把血迹布置在这么不引人注目的地方，这样血迹被发现时完全可以伪装成凶手没注意到才留下这块血迹。但你深深地知道，或者说你相信我和阿布杜拉的实力，你知道我们无论谁第一个上阁楼都肯定能发现这块血迹，以为你被对方杀了，对方还偷走了白若瑶的尸体。 你说的这些我确实都能做到，你的推理看上去也很天衣无缝，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出门，我也没必要做这么多事，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？ 唐默说，好处已经出来了，阿布杜拉死了。白人老头皱眉说， 这算什么好处？他死了关我什么事？ 唐默说，你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啊。众人的目光在唐默和白人老头之间来回徘徊，白人老头紧紧地盯着唐默，良久，他笑道， 虽然你说的都很对，但我确实没有出门。 唐默没反驳他，而是从口袋里拿出一瓶红褐色液体，他打开后将东西递给傅文铎，傅文铎闻过一遍递给穆回雪，所有人再依次传递下去。看到唐默拿出这样一瓶东西，白人老头露出怀疑的眼神，他接过这瓶褐色液体低头闻了一下。 红酒？ 是，就是红酒。唐默语气淡定，第一天我就从桌子上的红酒瓶里倒了一些出来，装在自己随身带的小瓶子里。红酒放在空气里久了，味道会变淡，这小瓶红酒的味道已经淡到我们谁都闻不出来，除非凑近了闻。所以昨天晚上我出门的时候带上了它，顺便找机会在我碰到的两个玩家的身上都撒了一点。白人老头惊愕地睁大眼，低头向自己身上看去。唐默笑道， 别找了，在你的背后，昨天晚上我关阁楼门时碰了你一下。 贝尔立即走到白人老头的背后，果不其然，在他穿的米白色西装外套的后方发现了一块指甲大小的褐色痕迹。贝尔凑上去一闻，冷笑道， 哼，果然是红酒，昨天晚上你就是三个出来的玩家之一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